虽然没写字的恩爱之中，又怎么会伤了人心伤？ 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时间深藏着藏的爱，就此忘了吧。 大声说拜拜，勇敢爱就勇敢散发，为爱死过的心，总有一天会带我过来。 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厮守，天长地久还不是烂傻瓜的情话。 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花。 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我一眼都是痛，即使直到暗地里你又回头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你紧紧拉住我一手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要我彻底分手。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。

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，它考验，它勾引，它必须为我回答。我相信这是种道理，爱就是要只为我活，我要它，它就做不对，它就只能留放手。如果我敢它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带小会荡起小船爱暖，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我管天上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几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我为难我自己。